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7日，律政司入禀禁止四项与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非法行为。 行政会议同意中低层公务员加薪 4.65%， 高层加 2.87%。 深水埗伦常命案，一名非华裔女子被控谋杀，今日提堂。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乌克兰克尔松水电站大坝缺堤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1，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6月7日嘅早上同大家见面喺千禧年代呢度，我系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律政司咧早前就入禀高等法院，系申请禁制令，禁止公众以任何方式传播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有关的非法行为，而家等紧系法庭指示嘅咁。禁制令嘅内容咧就包括就话喺意图煽动他人系犯呢个分裂国家罪啦，违反国安法第21条啦，或者据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界定嘅煽动意图等等嘅前提之下，以及系意图侮辱国歌等等咧，违反国歌条例嘅第7条等等嘅情况咧，以任何方式广播、转载、传播、表演、刊印、发布、出售、分发、展示、邀约出售或者复制相关歌曲咧，包括佢嘅曲调或者歌词或者系曲词，咁啊禁制令涉及到呢一啲内容咧，禁止呢一啲行为啦，先讲到一啲嘅前提啦。嗱，成个情况呢一个嘅做法啦，而家就仲未批嘅呢个禁制令，但系都想讲下，如果系即系有一个禁制令之下，嗰、那个影响系啲咩咧？唔同嘅情况，讲下呢个情况，欢迎大家打嚟18723亦都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有行政会议成员，亦都系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汤家华。 头先你提到嗰、那个即系律政司申请嗰个禁制令咧，大家应该首先明白，而家法庭系未批嘅， 冇错， 法庭唔系一定会批。就算批嘅话咧，佢法庭所批嗰个范围啊，或者系嗰、那个应用度咧，都可能系未必一定系如律政司要求咁样嘅。咁当然，我哋一定要静待法庭喺呢方面嘅考虑，但系有啲基本原则我想讲一讲嘅。第一咧就系禁制令咧就唔系要设立一啲新嘅刑责，禁制令个基本嘅原则咧就系、是要防止有人咧系犯罪。有啲人会问，喂，咁我已经有港区国安法啦，咁港区国安法就已经系就呢个边呢、这个分裂国家系定下罪行啦，点解需要有个禁制令呢？咁其实禁制令同个法例呢系两种唔同嘅法律嘅程序或者法律嘅用途呢。法例呢就规定如果你犯咗法呢，我就可以惩处你。禁制令呢就系在你未犯法之前阻止你去犯法。点解呢？因为有啲犯罪呢，有啲罪行呢，如果系犯咗之后呢，对社会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亦都是甚至是无可补救的。很简单一个例子，杀人，杀了人的人已经死了，你判他坐监呢都救不回那个人的。咁所以国家安全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那个国家安全的行为已经发生了，对国家安全已经构成某一个程度的伤害，这种伤害呢未必是拉那个人坐监是可以彌補得到的。因此法律呢就規定呢，就是我們應該在某些情況有需要之下呢，就是發出一個禁制令去防止這件事情發生。大家需要明白這一點之後呢，就會相應明白呢，所以禁制令禁制的呢就不是我們日常守法一般的市民，對我們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所禁制的只是一些有機會構成罪行的行為。咁當然咧，有機會構成罪行咧，就必須同時間咧都要考慮，就係話違反禁制令嘅人，佢有冇一個意圖去違反法庭嘅指令，而違反嘅指令嘅目的 係確實想去違反法例。 嗯。 咁如果你係冇呢個意圖嘅話咧，理論上呢個禁制令咧就不適用於你啦。咁但當然啦，大家啲同時間咧都應該明白，啊，這個就唔係一個法律問題，這個常識問題， 嗯， 就係，是，如果你嘅行為係招惹疑義嘅話咧，令人覺得你可能係有一個意圖去干犯呢個國安法嘅話咧，咁當然如果受到警方嘅調查或者甚至檢控。 Okay. 你都是与人无有啦，自己要负起自己行为的责任。 嗯嗯，但我想问一问汤家骅，因为刚才你都讲到其实狄志远啊，立法会议员狄志远都提到类似的情况，就是说国安法已经生效啦，咁点解仲要申请禁制令呢？刚才你讲咗嘅，因为是两个嘅法律程序嚟嘅，咁两个程序嚟嘅用途亦都唔同嘅，咁但刚才我都见到，譬如政府喺入禀呢一个即系申请禁制令嘅时候咧，其中都提到个前设啦，就系话你刚才讲话做任何方式包括譬如系传播啊，或者出售啊，或者展示啊呢一首歌曲，有一个前设嘅，就系话。具有意图煽动他人分裂国家啦，违反国安法第21条啦，或者刑事罪行条例第9条界定嘅煽动意图。即换言之，系咪根据呢一个说法嘅话，日后如果系违反禁制令嘅时候，同时系会达至到头先讲话违反国安法嘅情况咧，系一定系两个同时出现嘅咧，系会。 嗱，首先因为有呢个前提，任何嘅罪行咧都有两个基本元素，一个就系意图，一个就是行为。如果你有意图，你冇行为，你都唔会构成刑事罪行。有行为冇意图，更加唔会啦。咁，如果你违反咗嗰个禁制令，而法庭指定你，即系话你已经有一个违反咗禁制令嘅行为出现咗啦，而之后法庭认为你系有意图咧，咁其实两个元素都存在噶啦。咁两个元素存在嘅话咧。咁當然係有機會同時間都會干犯港區國安法啦，但係干預港區國安法咧，有另一套嘅刑事程序必須要跟從嘅，即係話會有一個公開嘅審訊，會由呢個國安法嘅法官或者陪審團係去處理，就唔可以由一個單一嘅法官喺處理違反禁制令嘅同時。 Okay. 將佢入罪，咁呢兩個係程序上唔同，我哋必須要尊重嘅。 OK， 政府嘅聲明咧提到呢一首歌曲咧，就係話。即係對國家啦，同埋特區造成嚴重損害啦。佢提到一句嘅就話，歌曲極可能喺違反國安法同埋刑事罪行條例等情況下繼續流傳，即係講緊歌曲係可能嘅違法。佢用成極可能啦，咁即係都唔係話首歌係違反國安法。喺咁嘅情況下，用一個禁制令嘅方式去處理係咪合適咧？或者其實喺法庭發出呢個禁制令嘅時候，係咪都要先裁定呢一首歌曲《願明光歸香港》係違反國安法啊？煽動罪啊，或者係國歌法咧？係需唔需要？ 禁制令嗰個特色就正正係因為你係防範一個犯罪嘅行為嘅發生咧，咁好多時候咧個禁制令就要喺審訊之前就要作出，因為如果唔係你到你真係審訊啦，可能一年半載之後，想防止發生嘅行為已經一早發生咗好多次啦，咁即係咁啊變咗法庭係好冇用係咪？咁所以嗰個禁制令一般嚟講咧，都係喺審訊之前咧係作出。咁即係意思話，法庭咧就要喺審訊之前咧作出一個預測，就係話佢相信有幾大可能呢個行為係會構成嚴重嘅罪行。咁呢個大家都要明白啦，就係一個初步嘅判決，就唔係一個終極嘅判決。咁法庭提出咗個禁制令之後咧，就會給予受禁制令影響嘅人一個機會去抗辯。最終咧係會有一個公開嘅審訊，而作一個終極嘅判決。呢啲咁嘅行為會唔會違反呢個國安法？咁因為我哋係行使一個普通法嘅制度。普通法制度是以個別的個案的特殊情況作出判決，作出一個符合正義的裁決。所以呢每一件案件都是針對那件案件本身所有的情況的，就不會亦都很少呢是以偏概全，就適用於所有這方面的行為。我們一定必須要明白這一點。 这个是我们的普通法的特色。 嗯、 当然法庭在处理个别案件的时候会传译一些或者发表一些法律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本身是可以适用于其他案件的，但是个案件的判决本身呢是不适用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分别清楚普通法之下那个法律的运作的效力会去到哪里。 嗯嗯，我哋都想搞清楚一啲實際嘅情況啦，即係雖然你話一般嘅市民應該就如果冇意圖去做嘅話咧，都應該唔會係因為呢個禁制令有啲好大影響嘅。譬如大律師公會主席都提到話，市民都有權知道究竟有啲咩係違法啦，都想同湯家驊去討論一下嘅。因為我見咧， 我依兩日就不停咁講 呢件事啦。係係係，我見有啲情況嘅，咁譬如話其實嗰個嘅歌詞的內容可能是否有部分是涉及到話係即係違反國安法等等，或者涉及分裂國家等等嘅信息，但係唔係成首歌嘅歌詞都係咁噶嘛？如果有呢首歌嘅其他唔係涉及呢個內容嘅歌詞擺上網，係咪都有問題咧？又 首先我哋明白咧，有兩個元素你要考慮，一個元素當然係個歌詞嘅內容啦，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呢個歌曲所代表嘅意識。因为这个歌曲在19年的暴动之中呢，其实是已经深入民心，是有一个特别的代表的意识或者意义在里面。咁所以我们就不是单单讲那个歌词是不是违法，而是那个意识和所代表的理念呢是违反一国两制，违反这个国家安全。咁所以呢你就算你只是奏个旋律出来，你唱出個歌詞，或者係特登唱錯個歌詞，或者擺咗第二啲歌詞落去嘅話咧，其實你未必可以改變得到，或者未必有意改變得到嗰個代表背後嘅意義同埋意識。個意義嘅意識就係香港係一個獨立地方，係要外國勢力嚟解放我哋，脱離國家嘅制度之外。咁这個意識咧，就係、是、有依個咁嘅代表性喺度，因此你去取替依個咧，係符合一般嘅標準。我用一個例子咧，意大利第二次大世界大戰嘅時候咧，有一個法西斯主義，啲、法西斯主義咧就有政黨咧係崇尚嘅。咁二次大戰之後，其實就冇咗依個樣嘢噶。咁意大利亦都係禁止呢樣嘢嘅。咁但係其後有個人呢話，我想撐立一個新法西斯黨，佢都係用嗰個理念，但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面所用嘅詞語啊嘅想法呢係有分別嘅。但係意大利政府仍然都覺得呢個係犯法，而禁制咗佢，最終呢就上訴到歐洲人權法庭，歐洲人權法庭亦都確認意大利政府的決定是正確。即是說呢，其實我們不應該糾纏在某一個旋律、某一個文字方面，而是要照顧到這個旋律和文字背後所代表的危害國家 的意義。 咁呢個就係咪要法庭定位咗呢一首歌個意識係有危害？ 當然係啦，當然係啦、我哋而家只係表達個人嘅意見嘅啫。咁但係大家都可以即係想像得到，如果法庭將佢定性為一個即係分裂國家嘅歌曲咧，都不無道理嘅，係咪 ？OK， 咁頭先你都話即係成個意識嘅問題啦。咁啊，但我都想問下，如果呢首歌會唔會同身處嘅場景有關係咧？舉個例，譬如公眾地方播就應該唔得啦。咁但係公眾地方哼個旋律，或者喺屋企聽呢首歌，屋企播呢首歌，有冇個分別喺度咧？又 其實呢個就取決於你個即係有冇犯罪意圖啦，或者有冇一個意圖去違反嘅指令啦。咁唔可以一概而論嘅。必須要從即係唔同嘅環境啊、周邊嘅證據啊、個人嘅言行啊，甚至個人過往嘅政治取向啊，去幫助法庭咧去推論究竟你有冇一個咁嘅意圖。 嗯， 你知道啦，犯法嘅人就好聰明嘅，或者自以為好聰明啊，佢會走你嗡嗡嗡嗱嗱，係諗啲啊，我將佢改咗少少啊，咁係咪就可以逃避咗法律嘅監管咧？咁其實呢啲想法係好愚蠢同好幼稚嘅。因为法庭就不是傻的，法庭亦都不是勤勤出世的。法庭是会从一个即是实质的情况作一个客观和合理的推论。所以大家就我绝对不会呼吁，会鼓励大家要以身试法。 聽歌嚟世上有幾千萬支歌俾你揀，依家係都要聽呢支歌咧。你明知支歌背後嘅意識係有害國家嘅，係破壞一國兩制嘅。其實破壞一國兩制同我哋每個人嘅切身關係非常重要嘅。冇咗一國兩制，我哋好多嘢都會冇咗嘅，係咪？咁所以點解我哋要破壞我哋嘅一國兩制咧？咁所以呢個同一個即係單純嘅政治理念咧，係有重疊，但唔係完全一致嘅。我哋要明白即係你崇尚自由、崇尚民主係一回事，但係必須要尊重國家嘅制度，因為冇咗嘅制度，其實你就冇民主可言。 有一啲嘅網站啦，可能一啲社交嘅平台或者一啲影片嘅網站咧，都可能有呢首歌嘅。過往係之前已經上傳咗噶啦，日後如果有咗呢個禁制令之後，係咪呢啲歌一定要係主動下架嘅咧？或者使唔使有一個過渡期嘅咧？又 法庭嘅要求咧，就係你唔好刻意去協助他人犯法。OK， 咁所以你話我存咗喺個架上面，但係繼續任由人去下載，明知道佢哋下載咧係有機會犯法嘅，你都唔去阻止佢咧，咁你就同時間都會干犯咗呢個禁制令嘅指引。 Okay. 咁所以就最安全的方法就係下架。 就有啲話涉及到一啲海外嘅即係網站平台，根本個總部唔喺香港，伺服器亦都唔喺香港嘅，咁點樣可以處理到咧？ 咁呢個就要睇佢哋即係對於即係社會嘅責任啊，或者係對與錯嘅責任咧，係有幾大嘅承擔。當然咧，法力唔去到佢哋嗰度，唔係等於佢哋做嘅嘢係啱。我嘅理解就所有嘅社交平台其實都有內部指引嘅，就係唔可以將個信息咧去輔助他人犯法。其實係好多其他情況，譬如佢殺人啊、製造炸彈啊。各方面其實佢都可以自律嘅，咁點解唯獨去到危害國家安全呢方面，佢哋就覺得係可以協助他人犯法呢？咁我覺得呢個喺道德方面係說不過去 嘅。但禁制令嘅效力就應該管唔到咁遠係嘛？即係如果 冇錯，理論上係。 Okay. 你就係、 是。 咁、okay. 但係咧就呢、這個亦都唔係絕對嘅，因為其實喺文字方面咧，有個別嘅禁制令咧，好多時候咧都可以得到外國法庭嘅確認，甚至係執行。 OK， 咁喺國安法度可唔可以咧？咁我同意係冇先例嘅。咁、但係我哋唔應該從呢個角度出發咯。換句話，我哋唔應該從我點樣可以逃避到呢個法律責任嗰個角度去出發，去破壞國家安全。我哋出發嘅角度啱相反，我哋係諗，我哋點樣可以確保香港嘅一國兩制不受到破壞，國家安全不受到損害呢、這個角度出發。 OK， 我哋重點都係想搞清楚啦，因為我見到有啲另外啲意見提到，有時其實未呢首歌出現咧，未必係成首歌完整嘅，可能係某一啲場口播咗幾句，咁有啲影片可能都係得幾句啫，甚至幾即係一句半句咁樣咯。咁嘅情況係咪嗰個影片平台或者個社交平台都有責任要揾曬所有呢一啲可能只係得唔完整嘅呢一個歌曲嘅版本嘅片段，甚至只係背景嘅音樂係要全部下架嘅咧？係咪需要咁樣？ 我頭先都解釋過啦，禁制嘅唔係單止嗰支歌，而係更加重要係佢背後嘅意義，所象徵嘅意識。 Okay. 咁所以如果你我哼幾句，其實你係有一個意識去宣揚背後嘅意義。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啲即係自作明好幼稚地想，我哼兩句啫，咁都要即係禁制我咁。其實佢係背後係有一個意識，係宣揚嗰個歌曲背後所代表嘅嗰道理念。咁、所以咧，呢、這個都係受到法律規管嘅。 OK， 好，多謝曬你，湯家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嘅行政會議成員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涉及到法庭嘅申請禁制令要求咧，喺某一啲意圖之下啦，咁如果係違反到廣法一啲嘅意圖之下咧，係要求禁制任何人係以任何方式去廣播等等，涉及呢一首《願榮光歸香港》嘅情況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在何文田捣破一个制毒工厂，拘捕一名男子。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和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寻日展开行动， 突擊搜查窩打老道97号一個單位，在房間內檢獲重大約2.7公斤、市值大約290万元的懷疑可卡因、一批製毒和包裝工具。單位內一名26岁本地男子涉嫌製毒被捕，正係被扣留調查。中方嚴重關切卡霍夫卡水電站大壩遭受破壞，呼籲各方應該保持理性克制，恢復和談。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安理會就事件召開的緊急會議之中發言，指大壩被破壞造成的人道、經濟和生態影響令到中方深感擔憂。中方呼籲所有衝突當事方遵守國際人道法，全力保護平民和民用設施安全。中方支持聯合國和有關人道組織積極行動，為人員轉移和後續救助全力提供協助。至於大壩遭受破壞對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影響，將軍說核災難一旦發生，沒人可以獨善其身。中方呼籲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可能加劇對抗導致誤判的言行，維持核電站安全。他重申，中方將會一如既往繼續站在和平一邊，與有關合作夥伴一同為推動勸和促談、實現烏克蘭危機政治解決作出不懈努力。伊朗駐沙特阿拉伯大使館在關閉7年之後正式重新開放。大使館位於首都利雅德使館區，重新開放儀式在當地時間星期二晚舉行。沙特代表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國駐沙特使館代表應邀出席儀式。沙特在2016年以恐怖主義處決著名什葉派教士尼姆爾，導致與什葉派國家伊朗的關係轉差，並且最終斷交。兩國在中國斡旋之下，今年3月同意恢復雙方外交關係。英國安全事務國務大臣董勤達表示，中國已經關閉在英國各地的警察服務站，而調查並未發現這些服務站從事非法活動。中國駐英國使館發言人回應的時候說，中方已經多次就相關問題表明立場，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海外警察站。事實已經證明，所謂海外警察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謊言，個別政客炒作這個話題純屬政治操弄。中方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虛假信息，停止渲染炒作和詆毀中國。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568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39.5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4，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3.81美元，卖出1964.4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和你跟进翻较早前的交通意外啦。在新界区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仲系车多啦，龙尾排翻去丁九桥桥面嘅，就是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行政大楼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排翻去丁九桥嘅桥面。咁另外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围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 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进景园。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澳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在起草整個國安法的過程裏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則，三個很重要的詞語：銜接、兼容和互補。 國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點，香港電台第一台，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播出。 精靈一點，健康多一點，每日兩個鐘，帶來不同醫學資訊，健康小知識。 星期三，儿童过敏知多啲，会否识药物同疫苗敏感？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精灵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3年6月7日，律政司入禀禁止四项与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非法行为。 行政会议同意中低层公务员加薪4.65%，高层加2.87%。 深水埗伦常命案，一名非华裔女子被控谋杀，今日提堂。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乌克兰克尔松水电站大坝缺堤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8:38啦。有关于公务员加薪嘅方案咧，行政会议寻日通过相关呢个方案啦，建议高级公务员加薪2.87%，中层同埋低层公务员咧就系加人工咧4.65%。咁就話生效日期呢追溯至到去4月1日嘅咁。見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啦，都提到就係話高層同埋中層嘅公務員加幅啦，係跟隨個薪酬趨勢正指標嘅。咁低層公務員呢加幅亦都係採取以往嘅低跟中嗰個做法啦，咁同中層係嗰個建議嘅加薪幅度呢係睇齊嘅。咁當中提到一啲嘅考慮嘅，就話行會考慮到即係香港嘅經濟正喺度復甦啦，同時政府嘅財政儲備呢下降，兼且有赤字，加上外圍環境唔穩定啦，最終呢就得出呢一個有關嘅加薪方案。咁亦都強調話薪酬調整機制嘅目標呢從來都唔係追通脹啦，亦都相信加入公務員團隊嘅人士呢係唔止考慮薪酬嘅，都會考慮其他嘅因素。局長亦都提到話今日呢會同職方嘅代表呢會再會面嘅咁。成個情況都講下唔同嘅團體、唔同嘅人士佢哋自己點睇今次呢個加薪嘅幅度啊。有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主席李方聰，早晨。 早晨， 李方聪，今次公布咗腾会通过嘅呢一个嘅加薪方案啦，你自己点睇嗰个加薪幅度，算唔算都系预期之内？都系 我谂都系预期之内嘅，因为始终都系跟翻嗰个 趨勢性指標去做啦。咁所以今次基本上尤其是中低層嘅公務員都應該覺得都係正常嘅做法啦。 本身你哋係咪都有個建議嘅就住加薪嗰度？ 我哋一路都係大約係5% 咁上啦，咁但係就冇話好強烈去做，因為今次嗰個趨勢指標出咗嚟都一個代表性㗎嘛。 5%，即係三個級別都係劃一5%。 係啦，係啦。 咁以高層嗰個嚟講嘅相差都比較大喎，而家只係加2.87%，差唔多一半啫喎。對於你哋嘅要求嚟講， 係啊，所以喺高層上高，我都見到啲工會咧都係表示失望嘅。即係我估計個失望唔係因為今年政府跟嗰個指標，而係話舊年政府唔跟指標，但係今年跟指標就變咗有個落差落嚟。咁因為舊年嗰個數咧，其實都係跟住一個私人市場的趨勢去做的嘛，咁舊年如果政府是一個減一個冇根據的減法咧，今年其實係咪應該都有啲嘅政治嘅操作去將嗰個高層都拉翻高咧？咁呢個可能是高層公務員比較關注一啲咯。 但長遠嚟講，你哋覺得應唔應該跟個薪酬趨勢正指標咧？如果今年係話因應之前唔跟啦，今年又唔跟啦，會唔會日後都係一路唔跟落去？呢個又係咪你哋想見嘅咧？ 冇錯，我估一般嚟講咧，我哋都係建議都會繼續跟翻嘅，咁因為今年所以見到好多工會咧都係比較冷處理嘅，即係又唔會好高興，又唔會好唔高興咁，因為呢個指標其實都係反映緊過去一年嗰個薪酬趨勢嘅，咁其實呢個薪酬趨勢指標咧都做咗40-50年，咁嗰個做法其實都係好正常，同大家都係好認同嘅，咁只不過就因為去年或者前兩年就嗰個經濟或者個政治波動大嘅話咧，咁似乎喺嗰個趨勢出咗嚟之後，同當時真係公布嘅時候嗰、那個有落差咁樣，有啲嘅政治嘅操作，咁我哋都希望盡量減少呢啲嘅操作嘅。 即係日後都係跟翻薪酬趨勢嗰個 主要嘅參考啦，我估計。 O、okay. K， 你哋之前話提5%咧，其實點計出嚟嘅係？ 我估計係因為雖然政府就話每一年都唔會逐年去計啦，咁但係因為始終我哋叫做趨勢調查咧，其實係一個年度同年度比較噶嘛。咁如果上年嗰個年度係高，今年係低咧，其實係好正常嘅，因為上年加多，咁今年咪相對少咯，因為每一年比噶嘛。咁如果上年佢冇處理到嗰、那個趨勢嘅話咧，咁今年其實我哋都覺得應該係拉雲咁去諗嘅，即係職方應該都是用這個角度去處理，就不是一個很冷的，就是今年就今年，上年就上年，這個即不是很說得通的。 講回上年就高中低級公務員劃一加薪是 2.5% 的，今次現在你這個幅度，你覺得整體叫不叫追到通脹呢？如果即你覺得應該看一年，還是看過去幾年這樣看呢？如果說通脹， 我估我們即理性地說，就如果逐年這樣說，今年那個其實都是反映得到的，因為都是中低層呢其實都有 4.6 多，都接近，即都有追到通脹，而且在那個中低層呢其實佔了公務員的人數超過80%以上，所以那個見到剛才說都基本上工會都不是有太大反應，咁不過喺嗰個高層上高，我諗就算實際上好或者心感覺上好，都係應該有啲反應，咁係我哋僱員係一個正常嘅回應嚟，我相信。 你自己覺得三個階層嘅公務員啦，同私人市場比啦，嗰個人工嘅增幅算唔算有競爭力咧？因為成日都話其實可能各行各業都有一啲人唔夠嘅情況嘅，公務員人手方面似乎亦都有一啲流失嘅情況啦。同私人市場嗰個競爭力係點睇？ 我估今年咧就比較好啲，因為今年好多人開始講搶人啊嘛。咁即係以前我哋就公務員就少唔好敢講話搶人呢樣嘢嘅。咁但係實際上其實政府都係一個大嘅僱主嚟噶嘛。咁其實都係要同私人市場去比對嘅。咁所以基本上嗰、那個薪酬福利啊，其實都係要相應咁足夠咯。咁我估薪酬係其中一個部分啦。咁其他嘅福利啊，或者其他長遠嗰、那個安定性啊，都係一個參考嘅意見嚟嘅。咁今年嗰、那個中低層嘅幅度啦，我相信都係應該有競爭性嘅。咁只不過高層就可能政府需要考慮一下點樣去長遠去諗呢個問題咯。 即係你言下之意係咪可能都覺得高層嘅公務員嚟講嗰個嘅加薪幅度對比私人市場個競爭力弱一啲？如果係咁嘅，會唔會又會增加流失嘅情況？尤其是喺高級嘅公務員。 可以咁講啦，因為高層嘅 公務員同埋私人機構咧，其實都係流動性好大嘅，即係尤其是私人啦。咁但係公務員就難一啲嘅，咁所以基本上係要有一定嘅吸引力咯。咁我就唔覺得係因為加人工就會影響到即係公務員好多大量流失嘅。咁亦都政府而家都有其他嘅方法去留啦。咁但係始終長遠嚟講，都需要一個比較具吸引力嘅方法去留啦。咁尤其是而家公務員嗰個壓力咧大啦，工作又多啦，咁就呢兩年都係一個叫零增長嘅底下啦。咁即係話嗰個高層嘅公務員咧，係可能自己嘢多咗，但下低嘅人咧又冇多到，咁變咗嗰、那個個壓力會大咧，咁有可能佢哋會思辨嘅機會都會有喺度咯。 因為而家講緊公務員嘅情況，都唔係就係講話減少嘅流失，可能都仲要即係令到吸引更多，尤其是一啲年輕啲嘅人士啦，係加入公務員嘅團隊啦，維持成個團隊嗰個穩定性啦。你自己覺得呢一個薪酬足唔足以令到一啲年輕嘅公務員係願意係加入嘅咧？即係除咗話係減少嘅流失之外， 我而家暫時睇咧香港嘅政府工咧仍然都係好吸引嘅。咁所以睇到局長見到雖然有流失，但係其實我哋仍然係想入政府嘅仍然都好多嘅入信申請嘅人，咁所以喺而家嚟睇咧，似乎都係具有競爭性嘅，尤其有個長遠嘅穩定性啦。咁但係因為年青人而家個世代就唔係淨係講人工噶嘛，咁都係要睇翻嗰個工作嘅條件啦，或者工作嗰個前景咁睇，所以變咗係要一個吸引力咧。咁嗰個係政府要係刻意營造嘅，我相信就唔定只係一個講緊人工，而係令到佢成個有種穩定，又能夠繼續有發揮個空間咧，係更加緊要咯。Okay. 考慮到調整公務員嘅薪酬啦，除咗話先講到嘅薪酬趨勢性指標啦，咁其中一個六大因素其中之一嚟嘅，咁仲有其他因素嘅，包括咩咧？經濟狀況啦，生活嘅費用變動啦，另外仲有一個叫公務員嘅士氣嘅。你覺得今次呢個幅度有冇考慮到公務員嘅士氣，或者有冇影響到公務員士氣咧？又 冇錯，其實咧一路以嚟呢所謂六大因素咧，我哋見到咁多年咧，幾十年咧，都主要係參考嗰個趨勢指標嘅。咁因為我哋都希望同私人市場咧係一個嘅具競爭力啦。咁其他嗰幾個指標咧，喺咁多年裏面咧，基本上政府都唔係話好用一個數據咁去衡量嘅。就算舊年咧，其實都唔係話一個數幾多幾多，咁只不過係一個整體拉雲咁去睇嘅。所以有啲譬如話你話經濟，其實你話經濟差要加多啲人工又得，或者經濟差減多啲人工亦都得，即係好難去講，因為呢啲比較唔係數據，即係唔係一個數量可以量化到嘅嘢咯。咁但係士氣上高就今年我估計。中低層應該都滿意嘅，喺高層就可能喺嗰個心態上高就覺得好似舊年你減咗，但今年又冇去回追翻咁樣咯。 你自己點睇而家嗰個公務員嗰個職位空缺嘅情況啦，同埋而家都話即希望繼續維持一個零增長喺個公務員編制嗰度有個咁嘅目標嘛？自己同唔同意咧？因為過去兩個年度其實政府已經落實咗公務員個編制零增長噶啦，咁。對於你自己收翻嚟啲意見或者前線嘅公務員啦，點睇而家公務員嗰個人手啦、個空缺啦，同埋頭先講到嘅編制方面。 我相信而家公務員都好睇到嗰種壓力嘅，因為尤其是今屆政府咧，其實都幾有為嘅，咁即係好多嘢都做得好快嘅，同埋都係好去落實到，而且係比較積極嘅，所以工作量係多咗好多嘅。咁如果喺零增長底下咧，其實就以政府嘅講法就係兩個，或者一係就開完一係截流嘅啫。咁而家都係有要精簡架構啊，或者電子化政府啊，咁呢個都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始終工作量多嘅話咧，咁如果完全增長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即係長遠都要考慮某一啲嘅工種或者某一啲嘅職位都要有適當嘅調節咯。 你自己是不是今天都会见局长再谈到 的？我们就没见 的。 OK 好，麻烦你李方聪和你谈到这里。 好， 李方聪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主席，有关于薪酬趋势的这个调整，现在就在行会那个阶段就已经是通过了个加薪方案的了。接下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都说会今天和职方的代表会面，行会其后会再决定公务员那个薪酬调整的最终的幅度，并且争取立法会休会之前向财委会提交方案。 請多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今次通過行會通過嘅呢個公務員加薪方案先。高級公務員加薪 2.87%， 中低層公務員咧就係、都係加薪 4.65% 嘅。電話旁邊有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周小松，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 早晨，周小松，點睇今次呢個通過嘅各級公務員嗰個加薪幅度啊？ 首先咧，我覺得今年咧就政府肯去翻到去尊重嗰、那個薪酬調整嘅機制呢一、這個所謂正常嘅軌道咧，我表示十分欣慰啊！因為點解我一直都強調，即、就、係、是、公務員調薪咧係要尊重嗰個既有嘅機制咧。其實佢依家嘅機制咧就係、是、每年做一次好客觀嘅即係調查啦。其實佢係調查咗108間嘅一啲即係所謂管理啊，或者係薪酬制度比較健全嘅一啲全公司嘅全職員工啦。其實佢係可以客觀地反映到私人機構同政府之間嗰同個級別嘅員工嗰個薪酬嘅情況嘅。咁、所以一直我哋都係跟貼住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嘅結果嘅啊。咁跟住個調查結果咧，先至可以保證到我哋公務員隊伍咧，佢嗰個薪酬福利同呢啲出邊嗰啲。管理正常嘅公司咧，係可以保持住佢嗰個薪酬福利嘅所謂一或者叫做競爭力啦嚇，咁先至可以保持到我哋公務員隊伍唔會話流失啊，亦都保持到公務員隊伍嘅穩定性。所以咧呢次咧能夠完全按照翻個機制咧，我係表示支持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就是、政府咧就呢一次咧未能夠考慮啦，舊年因為高級公務員就扣減咗佢嘅加幅差唔多5% 啦，咁中低級就扣減咗2% 啦，咁其實咧就今年咧未能夠考慮去有一個少少嘅追補翻咧，我係表示有少少遺憾同可惜啦，因為睇翻過去嗰25年咧，就其實歷史即係、就是、過去嗰20年啦，唔好話歷史上就出現過5次動薪嘅。咁其實有2次咧就發生喺過去嗰3年嘅，咁公務員咧其實佢哋係面對住一個通脹嘅壓力啊，佢哋購買力啊各方面，即係隨住物價指數嘅上升啊，咁佢哋都有壓力嘅。咁而同時我哋睇到咧，近年嗰個公務員嘅流失率咧都特別高啦。咁公務員喺度招人嘅時候，嗰、那個投口嘅人數咧亦都不斷咁減少啦。咁實際上公務員嗰個職位咧，就佢嗰個吸引力啊，即係大家睇到個趨勢咧，係正係逐步咁減低個吸引力嘅。咁我覺得咧，就政府咧，其實係應該咧考慮啦，或者喺來年啦，就考慮上述嗰啲因素咧，喺來年或者係公共財政明顯有好轉嘅時候咧，就要重新考慮翻咧，去喺尊重機制嗰基礎上邊咧，去適當加多少少嘅加幅。去激勵翻個士氣 嘅嚇。OK， 我講下局長嘅講法啦。局長楊學培欣提到話，即係公務員每年嗰個薪酬調整咧，都唔涉及滾存之前一年啦，即係上年未加薪嘅差額啦。佢亦都提到話，薪酬趨勢機制嘅目標咧，從來都唔係追通脹嘅咁。點睇呢兩個説法咧？同埋其實佢實際講到話，三個級別嘅薪酬趨勢正指標其實都比起過去一年嘅通脹都高嘅。現實嚟講又高過通脹，亦都話個機制目嘅做法本身都唔係係為咗睇通脹，亦都唔係話會做翻追加翻之前即係嗰個差額嘅。咁而家有呢個加幅係咪都合理咧？又點睇講法？ 因為政府咧成日都話薪酬調整要睇六大因素啊嘛。咁呢六大因素入邊咧，我哋可以睇到佢其中有一個因素係生活指數啦，生活指數啦，另外一個就是公務員嘅要求啦，同埋公務員嘅士氣。咁你政府唔可以話你想壓低嘅時候你就唔係淨係考慮嗰個定指標，你又考慮其他因素。咁依家咧其實就需要去激勵翻公務員嘅士氣嘅時候啊。當然我都認同咧，就即係政府嘅公共財政依家未必能夠好大幅度咁去加公務員人工，所以我覺得咧，就如果喺來年嘅時候公共財政好翻少少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考慮翻咧加多少少去激勵翻公務員嘅士氣，尤其是咧我哋依家公務員咧就嗰個醫療福利啊各項嘅福利咧，就政府都好應該咧係要盡快去完善佢，同埋咧有一啲兑現唔到嘅，譬如醫療福利啊、牙科福利啊，你都根本都冇辦法兑現到政府對公務員嗰種合約嘅承諾、合約嘅責任，你都未履行得到嘅時候咧，係應該加快 步伐去完善呢一啲嘅福利制、福利嘅措施啊，咁令到公務員嘅士氣啊，唔好進一步受到打擊啊。 呢個都講少少先，點樣公務員士氣因為嗰啲醫療啊或者福利完善唔到而受到打擊，係點樣啊？而家爭啲咩咧？覺得 係因為依家咧就首先咧生仔公務員咧就退休後係冇醫療福利嘅，咁呢個其實就政府我成日都提議咧，政府可以考慮翻咧。生制公務員退休後咧，都係又適當地俾一啲嘅即係醫療福利俾佢哋。另外咧，就你舉例啊，牙科服務呢、這個都係公務員合，即、就、係、是、公務員對政府對公務員一種合約嘅承諾嚟啊嘛。但係依家咧去睇牙咧，其實就個輪候時間太長啦，一個新證咧往往都要排成兩三年嘅時間。咁其實就對公務員嗰個服務嘅承諾咧。即係嗰個福利嘅承諾咧，係冇兑現到嘅。咁、 okay. 當然我都知道，依家政府係喺度研究緊點樣去做翻好呢一樣嘢。但係咧個步伐應該快啲啦嚇。咁、如果長期咁樣落去咧，公務員福利又低過出邊嘅私人市場嘅時候，工資你又跟唔上私人市場嘅時候咧，嗰、那個流失嘅情況咧，可能進一步加劇。 呢、這個我就正想問啦，即係而家呢個幅度係咪同私人市場個競爭力仍然係冇得比嘅咧？喺個流失情況嗰度有冇得減緩咧？因為加咗薪嘅時候。 嗱，呢一年今年咧，你睇到個加幅咧，似乎又幾好啦，四點幾嘅 percent 係咪？但係你唔好忘記咧，我哋客觀地去調查出邊嘅公司嗰個加幅咧，如果喺扣緊個增長點之前咧，私人公司嘅中低層咧，佢都調整到 5.68 同 5.66 嘅，即係呢個出邊私人市場都係喺度加緊大幅加緊人工去搶人嘅時候，公務員自然係要跟貼嗰、那個。公務員私人機構嗰、那個加幅嘅，如果唔係咧，嗰、那個薪酬咧就會同私人機構越拉開嘅時候咧，那個流失嘅情況就會加劇咯。 係有啲講法，譬如尤其是商界就特別擔心話，如果公務員係加一個咁嘅幅度，會唔會帶頭令到私人市場咧，或者即係私人市場嘅員工咧，可能更加要求要加人工加得多啲啦，反而影響埋私人市場嗰個嘅加幅咧？咁呢個有幾大影響性咧？自己估計。 我相信有一部分嘅私人企业咧，佢都睇住呢一个公务员加幅，因为点解咧？公务员加幅大家都明白，公务员嘅加幅咧，其实都系长期都系参考一啲有比较代表性嘅私人机构噶嘛。咁就算依家未决定嘅私人机构，佢睇住公务员，其实都系睇住整个市场啫。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公务员嘅加薪幅度，其实对整体私人市场系一个指标性嘅作用啊。 你自己覺得除了話從人工入手，或者頭先你提到完善部分福利咧，仲可以有啲乜嘢處理而家可能投考公務員嘅人數可能比起以前啊就少咗啲啦，或者流失嘅情況啦，點樣去減少呢啲情況咧？ 我覺得依家流失嘅情況咧，其實政府係應該要重視嘅，因為以前嘅流失咧，就過去嗰五六年咧，都係大概0.8% 到啦，一年都有，唔係講緊辭職啊，直接辭職唔撈嘅情況咧，都係千零人到，但係到舊年上一個年度咧，就係、是、去到3700多人啫，倍增嘅嚇。咁、其實就呢個情況係應該引起政府嘅重視，而且呢個趨勢呢一度都會睇緊個趨勢，2022至2023至2024年度可能都係持續嘅。咁點樣去減少呢種情況咧？我相信咧最重要一樣嘢就梗係薪酬福利同埋薪酬啦，同埋嗰個各項嘅福利，你喺呢一方面要首先去着手去提高佢先得，揸住呢啲每年調薪嘅機會嚇。 點睇公務員喺一個可能面對有啲人手流失啦，咁一啲繼續留喺度公務員嗰個嘅情況，有冇聽到啲反應咧？而政府亦都話繼續維持嗰個編制零增長嗰個目標。又影唔影響啲前線公務員咧？ 嗱，呢個咧亦都影響到前線工人嗰、那個佢哋嘅工作量啦。咁依家目前嚟講，佢一路都控制住192,000多嘅公務員嘅編制啦。但係實際上佢嘅實際人數咧，就得173,000多人嘅。咁、個空缺率達到18,000多人，18,000多人。即係長期佢都請唔足，其實呢個都好能理解嘅。點解你政府唔去請足人咧？變咗佢哋好多時咧，啲公務員咧都要即係五個人可能做6-7個人嘅嘢，變咗佢哋啲工作量長期都係偏高嘅。 OK， 好，唔該曬周小松，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拜拜。 周小松咧就係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委員啦。講到行政會議通過呢個公務員加薪方案，建議高級公務員加薪2.87%，中低層公務員加薪4%。2023年6月7日， 律政司入禀禁止四项与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非法行为。 行政会议同意中低层公务员加薪 4.65%， 高层加 2.87%。 深水埗伦常命案，一名非华裔女子被控谋杀，今日提堂。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乌克兰克尔松水电站大坝缺堤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粉岭高尔夫球场啦，一个嘅用地咁。嗱，自从上年咧，当局公布咗粉岭上水扩展区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啦，准备喺今年九月咧收翻32公顷嘅用地之后咧，并且计划啦，将其中啊当中有9.54公顷咧系用嚟系划作住宅甲类地带，咁啊起多栋嘅夹埋咧萬二伙嘅高密度公营房屋嘅咁。咁啊喺环保处处长咧上个月咧就系有条件咁样系批准咗环评报告嘅咁。嗱，最新咧就话规划署咧就系向城规会交文件，就建议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粉锦公路以东打算起公屋嘅呢块用地咧就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咁。发展局咧就话支持呢一个嘅做法啦，就话以便咧系土托署啦同埋相关部门咧跟进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早前获批嘅附带条件，包括啲咩咧？就系检视房屋发展嘅布局设计啦、楼宇高度啦、发展嘅密度啦，亦都话要修改布局设计嘅报告啦。咁啊，会以备啦系详细嘅景观同埋视觉设计报告啊等等，咁以及会向环保处处长交有关嘅报告嘅。咁不过今次咧改为呢个叫做未决定用途咧，都引起唔同嘅讨论啦，即系包括有一啲嘅人士都担心会唔会影响到成个计划系可能唔再起楼啦，或者就算系起嘅时候都可能即系对比起原本嘅时间表系会迟咗咧，落成嘅公屋系会迟咗咧咁。我想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点睇今次即系规划署咧就向城规会就交文件，就将呢一个住宅甲类地带，即系粉岭工业夫球场呢一个位起楼呢个位，就暂时啊修订为一个未决定用途地带，点睇今次呢一个做法咧？ 明白。咁當然咧，從個字眼好似未決定用途嗰度咧，的確會令到即係各界咧都係有無限嘅聯想，或者各自演繹啦。咁但係我自己都理解咧，其實都係即係技術部門即係規劃處一啲嘅合適嘅正常操作嚟嘅啫。因為其實本身政府咧其實係諗住將呢一度有個草圖去改劃做一個即係住宅甲類嘅用地，嗰、那個密度係比較高嘅。咁但係由於喺即係提交一啲嘅例如環評嘅時候咧，咁環保署長覺得似乎喺嗰個生態等等咧，只能夠有條件地批出，包括要檢視個高度啦，同埋個發展參數。咁所以如果貿然將佢擺落去即係繼續去做住宅甲類嘅話咧，其實亦都未必符合到嗰、那個有條件批出嗰個環評嘅要求。咁但係咧可能擺落去即係住宅乙類丙類亦都未必合適嘅時候咧，咁唯有咧可能暫時真係擺一個未決定嘅用途喺呢個土地上面，因為而家咧喺球場嘅用地咧係未有任何嘅即係土地用途即係放落去嘅，咁所以規劃署就係即係做一個臨時嘅措施，將佢放一個未決定用途嘅即係一個我哋叫做松嶺 U 嘅即係土地用途擺落去。咁當然啦，當即係政府能夠滿足到或者完善到嘅條件之後咧，其實佢係可以修改翻做一個住宅嘅用途。咁但係從嗰個時間上面啊，或者個規模上面咧，其實都無可避免地咧，一定係即係拖慢咗，同埋嗰個發展嘅密度咧，亦都要重新做一個檢討嘅啦。咁、那個建屋量，我預期係會可能要調整嘅啦。 但係即係聽你咁講，你都覺得係一個技術上面嘅因素啦，或者即係政府講話要檢視唔同，譬如房屋佈局設計嗰啲，都係一個站得住腳嘅理由。但我想知本身將一個嘅住宅嘅地帶咧，就變成一個未決定用途，過往有冇試過，罕唔罕見嘅？ 但係咧，其實本身嗰度都唔係一個住宅嘅地帶，本身嗰度係一個未有土地用途嘅地方，只不過政府係當時希望即係提出呢一度做一個住宅即係甲類嘅 用途，咁提出一個草圖，但呢個草圖你見得到其實係未經真係未過城規會審議，亦都未過到會嘅。咁只當中更加出現咗啊，喺啊環保署長啊認為嗰個環評係只能夠有條件批出嘅時候咧，咁變咗其實可能規劃署部門都擔心啊，如果繼續去嘅時候，其實又唔能夠做得到，即係環保署要求嘅時候，咁做一個比較穩妥啊中間嘅。嘅方法就係擺一個未決定用途嘅用途喺上面咯。咁所以就並非由住宅轉咗去，因為住宅嗰樣嘢係未過未落實嘅。 明白。你自己點睇？譬如我見有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黃坤就擔心政府係咪徹底放棄建屋嘅安排咧？咁你覺得佢呢個諗法係即係合唔合理啦？定係即係諗多咗定點咧？ 我諗其實係咪即係有變化咧？其實可能要等政府進一步去研究，或者究竟嗰個環評咁會拖慢咗幾多或者幾耐？我其實亦都覺得其實係係合適藉住呢個機會咧，係既然而家其實有幾樣嘢都變化咗嘅時候，例如以前冇北部都會區，而家有北部都會區，可以重新去做一個整全嘅規劃，重新去審視，甚至乎睇翻我哋個即係房屋嗰個需求。事實上喺過去幾年係有好大嘅變化。我哋嗰個房屋嗰個短缺咧，最嚴重喺2018年嗰、那個即係長遠房屋策略個周年報告裏面咧，其實係欠缺咗67000個單位。當時我哋只能夠揾到土地供應248000個單位嘅啫。咁但係到即係2019年嘅時候已經有改善，係爭咁20000多個單位啦。咁到2020年嘅時候已經表達，已經揾到足夠嘅土地啦。咁你睇翻最新2022年嘅時候咧，政府係揾到超過360公頃嘅土地咧，係能夠提供360000嘅公營房屋單位，比預期嘅目標咧係300001000嘅即係目標嘅公營房屋嘅數量咧，其實係足足多咗59000個單位。咁即係其實顯示咗政府現在呢一刻已經揾到足夠，甚至乎有多嘅土地咧，係作為房屋嘅公營房屋嘅用途。咁所以喺呢啲嘅基礎之下咧，我自己覺得係藉住呢個機會做成一個重新嘅檢視，睇下喺北都裏面咧即係土地係咪可以做最合適嘅用途？ 但係即係雖然揾到一啲嘅地啦，係起樓啦，有個數字喺度啦，但係中間都仲有好多程序，譬如生地變熟地啊，仲有好多程序要做嘅。即係舉個例，譬如高爾夫球場呢、這個，已因為一啲程序可能係會延後咗嗰、那個即係如果繼續做嘅話啦，嗰、那個啲單位入伙嘅時間啦咁。就算有個數喺度，會唔會都好多位會仲有機會甩咧？如果喺呢個階段就話即係檢視有啲項目係咪有機會唔使做嘅話，係咪合適啦？或者頭先都講白啲啦，你自己係咪覺得高爾夫球場而家都可以唔使攞嚟起樓？ 等待啦，即系而家高球场原本可能都系短中期供应嘅一个即系目标啦。咁但系因为个有条件嘅环评之后咧，其实你见得到可能都要去到2024年底再加上去再睇嘅时候，其实佢随时都即系有机会已经系跌出咗短中期供应呢个目标噶啦。咁第二就系其实喺中间里面咧，你问喂，即系虽然你话揾到足够嘅土地可以有咁嘅供应量啫，但系可能個時間供應係不一噶嘛，咁呢個本來高球場希望係2029年最快可以做得到，咁但係我亦都可以講，其實有幾組嘅數字顯示得到，其實政府亦都有一啲嘅數字係提前可以做得到，例如佢係調整咗古洞北粉嶺北一啲嘅地積比包括 20% 30% 左右，最高古洞北去到 7.2 倍嘅地積比啦。另外洪水橋嘅即係住屋亦都係調整咗唔少嘅地積比，咁變咗喺嗰個中短期嘅供應裏面呢，其實都係即係多咗即係2-3萬個單位呢係能夠供應到出嚟嘅。咁所以呢個喺個數字上面係即係解決得到嘅。咁最後一個問題就係究竟其實嗰塊地係咪即係仲需要起屋呢？我諗就係正正就係我想講就係，事實上而家係北部都會除咗要解決房屋嘅問題之外呢，亦都希望可以有啲經濟嘅增長點有個配套做啲產業嘅。咁所以我認為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其實球場係咪 仲係要建屋咧，真係值得政府係重新去審視啊，係咪睇翻整個北部都會區嘅即係整全規劃，甚至乎最近啊，你見得到鄉議局都講啊，其實丙喺隔離嘅丙江都有塊用地，咁咪一併去做一個檢視咯，啱唔啱啊？ 嗯，嗰、那個你都講埋，因為嗰、那個就係鄉議局嘅建議嚟嘅，就話政府俾錢收翻高爾夫球場附近嘅丙江村嘅荒廢農地，起九棟31至46層高嘅大廈，亦都話可以提供到大概12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嘅咁，係咪可以完全取代到？同唔同意去？即係有冇或者研究過過往有冇傾過類似嘅方案嘅？ 我諗就當然啦，呢、這個即係丙江嘅計劃亦都唔係今天提出。我知道鄉議局喺早前甚至喺環評出咗嚟之後都有提到嘅。咁我覺得啊，即係如果作為真係有需要揾土地去建屋嘅話，呢、這個當然都係一個替代嘅方案，或者係可以俾多啲選擇去政府啦。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啦，喺大前提，其實政府而家揾到足夠嘅土地，而喺北都其實證明咗係都有唔少嘅土地係可以選擇，例如最近呢塊丙江嘅土地啦。咁但係當然要做呢塊土地嘅時候咧，你亦都係同樣地需要，即係第一做個交通評估，因為其實佢就喺球場隔離嘅啫。過往我哋講話球場都要去解決一啲周邊嘅交通問題，咁就算做丙江呢塊地咧，政府一樣係要解決嗰啲交通嘅問題啦。第二就係因為丙江呢塊地，雖然我自己都認為喺個生態價值或者係個難度上面咧，係比球場呢塊用地係低嘅，咁但係無可避免佢都要重新做一次環評，即係去即係呢個程序都係要需要做嘅，咁所以其實都要有一定嘅時間。咁但係你問我作為喺未來無論建屋又好，或者係土地嘅選擇儲備又好，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選項俾政府去做一個考慮咯。 OK， 好，唔該曬劉國芬，同你傾到呢度。劉國芬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有關於頭先講到鄉議局嗰個建議啦，喺丙江村一啲嘅農地就起公營房屋單位啦。發展局有個回覆傳媒嘅，佢就話政府歡迎社會各界啦就住造地嘅建議，但係個別建議嘅可行性咧需要經嚴格嘅技術評估先至能夠確定。初步睇嚟咧，而以丙江村用地涉及大量私人土地啦，咁亦都話冇車路連接啦，可行性有待研究。咁就係話，似乎咧係並非短期內能夠係建屋土地。嗱，頭先就講到粉嶺高爾夫球場啦，九月政府會準備收翻32公頃嘅用地，咁啊，其中9.54公頃咧就係用嚟原本係劃咗做呢個嘅住宅甲類地帶嘅，咁而家就政府就早前就公布啦，建議就暫定修訂呢一個地帶為未決定用途嘅，又請多位嘉賓一齊傾下。本土研究社成員黃少雄，早晨。 係，早晨。 早晨，黃少雄，點睇呢個變做暫定為呢個叫做未決定用途地帶呢個做法呢、這個修訂咧？ 嗱，原本咧成個發展計劃傾咗咁多年咧，就準備一竿入洞噶啦。咁而家咧就有機會臨門踏 Q 咁搞咗咁耐，傾咗咁耐，2018年嗰時土地大辯論咧，搞到全城滿城風雨。咁跟住都過到關啦，跟住就去做環評啊、改劃等等啊，都搞好耐啊，社會好有共識噶啦。咁如果呢個時候咧，你先至講話係突然之間城規上面改咗未決定用途，咁即係之前決定咗啲嘢，咁係咪同早咧？咁房屋局亦都講咗好清楚，之前啊即係我唔知而家點，但係佢又講到話12000個單位供應咧，其實係對於整個房屋供應短期嚟講係好重要嘅。咁如果佢突然之間冇咗咧，咁你對於整個嘅即係 timetable 全部要褪後，咁佢點樣交代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同埋咧，我覺得今次佢轉咗做未決定用途係一個都幾罕有嘅決定嚟嘅，因為未決定用途呢樣嘢咧係即係 unspecified 啦。如果係一個即係嗰個outline zoning plan 上面，即係嗰個規劃圖上面係咁樣做咧，係好少嘅，基本上冇乜地係咁樣會或者做未決定用途嘅。咁而佢嗰個規劃處佢講嗰個原因係因為話要 fulfill， 即係要滿足一啲嘅。即係發展嗰、那個附帶條件，即係嗰個 環評報告 咁、所以佢轉一啲發展參數，咁即係簡單啲講就是改入面啲嘢，係滿足嗰個環境嘅嗰個要求。咁但係呢樣嘢咧係未至於要去到將嗰個土地嗰個屬性改變噶嘛？因為譬如咁講，佢環評嗰度講話啊，你要注意一下啲次生林，咁你唔好抌起棟嘢嗰度啦。 咁你咪改嗰個座向咯，改嗰個位置咯。咁佢始終都係住宅啦。咁你最多咪可能降低密度，諸如此類。咁啊，住宅由住宅甲類變住宅乙類咯。你唔會由住宅甲類變咗做未決定用途啊嘛。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就係、是、我覺得冇需要，同埋加咗一啲即係好不確定性俾整個發展計劃嘅。咁我覺得即係呢件事點解無啦啦會咁樣發生咧？就我覺得有可能係即係呢個真係揣測啦，唔清楚，但係。分區規劃大綱圖其實係需要行政會議通過嘅，咁而行政會議咧係有兩位成員咧曾經係公開激烈反對呢個工業附屬場嘅發展計劃嘅，咁唔清楚係咪因為咁，所以咧有啲接觸而家嗰啲政府部門，咁但係對於成件事，你九月就要收翻笪地啦嘛，咁你其實唔係收笪地啫嘛，係簡直坐喺度你就笪地啊，點解？因為你唔需要收地，嗰個地契係會自動到期。你唔需要花任何一分錢， okay. 因為正話我聽到講話係丙江即係鄉議局 嗰個鄉議局建議嚇， 係啦，鄉議局建議嗰個係要涉及收地嘅。 嗯， 另外就係係咪劉國芬啊？因為我 頭先劉國芬嚟嘅， 係佢都講咗一樣嘢，就係喂，咁你仲要重新再做多次嗰個環評啊，嗰啲諸如此類重新再改劃啊，你又係要 back to square one 成件事翻翻轉頭噶啦，二零一八年到而家，咁所有件事一齊。搞唔掂噶， 明白。嗱，黄小红，因为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翻嚟九点半钟之后，我哋再倾，好吗？ 好， 好，唔该晒。黄小红咧系本土研究社成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将中国内地、香港和伊朗共十多名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名单，指他们协助伊朗弹道导弹开发计划之中的关键人物，采购零件和技术。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驻中国官员协调相关采购活动，从中国购买设备到伊朗国防及武装部队、后勤部、子公司，被制裁对象包括中国浙江兴基实业。华盛顿指那间公司透过一间伊朗中介商出售总值数十万美元的离心机和其他设备或服务。香港蝌蚪国际贸易公司及青岛中融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亦都在制裁名单上，被指向伊朗中介商出售总值数千万美元的两用有色金属。美国官员说将会继续采取行动打击暗中支持伊朗弹道导弹生产及其他军事计划的非法跨国采购网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表示，中方高度关注非市场经济行为，敦促美国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搞单边制裁，长臂管辖，并且停止恶意打压别国企业。英国安全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表示，中国已经关闭在英国各地的警察服务站，而调查并未发现这些服务站从事非法活动。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回应的时候说，中方已经多次就相关问题表明立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外警察站。事实已经证明，所谓海外警察站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个别政客炒作这个话题纯属政治操弄。中方敦促英方停止散布虚假信息，停止渲染炒作和诋毁中国。伊朗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关闭七年之后正式重新开放。大使馆位于首都利雅德使馆区，重新开放仪式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晚举行。沙特代表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驻沙特使馆代表应邀出席仪式。沙特在2016年以恐怖主义处决著名什叶派教士尼姆尔，导致与什叶派国家伊朗的关系转差，并且最终断交。两国在中国斡旋之下，今年三月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 翻嚟本港，警方喺何文田倒破一个制毒工厂，拘捕一名男子。油尖警区特别职务队人员根据线报同埋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寻日展开行动，突击搜查窝打老道97号一个单位，喺房间内检获重大约2.7公斤、市值大约290万元嘅怀疑可卡因、一批制毒同包装工具。单位内一名26岁本地男子涉嫌制毒被捕，佢正系被扣留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68点，升269点，总成交金额6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60点，跌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8.6升7.4，美团124.7升2.9，阿里巴巴84.45升2.1，友邦保险80.95升1.5，新洲国际系报69.3升1.8，盈富基金19.63升3.2，网易144.7升6.3，快手58.15升1.95。百度集团134.2升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39.28，瑞士法郎0.907，加元1.339，人民币7.106，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7，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199点，系跌307点。港金报183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5.91美元，卖出19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海滨汇。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天马苑，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挤塞车龙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车多繁忙，龙尾就在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分别在香港体育学院和文化博物馆。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龙尾在科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慢车，龙尾在新墟。还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车龙在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法庭的判我哋不断强调，就是我哋点样去解释，点样去运用国安法嘅时候，系要追求呢个国安法本身作为一个内地嘅全国性法律，同埋广东法两者点样兼容嘅情况，用好呢个法律。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1播出。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023年六月七日，律政司入禀禁止四项与歌曲《愿荣光归香港》非法行为。 行政会议同意中低层公务员加薪4.65%，高层加2.87%。 深水埗伦常命案，一名非华裔女子被控谋杀，今日提堂。 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乌克兰克尔松水电站大坝缺堤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规划署咧喺前日啊就向城规会提交文件啦，建议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粉锦公路以东打算起公屋嘅用地，由原本住宅甲类地带咧就暂时修订为未决定用途地带嘅。继续同黄少雄倾，黄少雄系本土研究社成员，早晨。 系，早晨。 我都想讲下即系政府嘅说法啦。咁佢回复传媒都话，好似新闻公布所讲啦，政府系冇放弃建屋计划嘅。暂时呢、这个修订建议咧，主要系提供一个缓冲期啦，俾一啲技术部门咧跟进研究合适嘅布局设计啦、发展参数啦。咁有一啲报章引述到消息人士亦都所讲啦，即系修订成个项目嘅建屋规划啦，包括地积比啦，去符合环评要求啦，需要成12个月嘅。咁所以考量过后之后咧，决定将各个规划咧由住宅甲类咧修订为未决定用途，避免遭到城规会挑战嘅。咁点睇呢一个嘅说法咧？又 其实真系冇乜需要咁样做，我觉得即系避免城规会挑战。咁挑战其实最尾政府都系要即系。即我其實未有嘢喺上面發生噶嘛，簡單啲咁講嘅話，係、你始終都係一個規劃意向嚟嘅，係啊，因為喺城市規劃嗰個條例入面講咗所有嘅用途都係規劃意向，我最尾想做到啲乜嘢，係啦，未而家都未做到嗰樣嘢，咁點解要挑戰咧？即係呢樣嘢係其實如果有樣嘢要咁做嘅話，其實你係咪規劃過程中不斷改變每一塊土地？即係起公屋啦，起政府大樓，全部都要慢慢去咁樣逐個逐個改咧，係咪浪費緊一啲嘅即係行政資源咧？其實同埋俾咗一個好似一啲 uncertainty， 即係有啲不確定性，俾一個發展計劃咧，係唔係會有個即係我唔清楚政府真係背後做嗰個工程點樣？因為其實實際上係冇咁嘅實際需要嘅。咁但係係咪有啲考量喺背後喺入面有啲角力咧？我会即系我睇到可能会有咁嘅事情发生，而会唔会因为有角力而导致到有最尾成个公屋计划会有变数咧？我呢个比较担心。 你自己个角力，你自己觉得个角力可能会系啲咩咧？譬如我见前土工组成员啊刘振刚就政府冇讲过话趁态，系咪真系去到个即系说法系去到可能成个计划会冇咗咧？或者有啲意见就话系咪而家政府做紧一个所谓拖字诀咧？你自己觉得？会唔会系呢啲说法啦，或者边个机会大啲咧？又或者而家就算真系做一个技术上面嘅修订，要做头先讲嗰啲布局嘅设计啊，或者再做个即系修改成个布局设计嘅报告啊，喺个时间上面嗰个影响又会系点咧？会唔会影响到一个位到最后其实可能已经唔再需要呢笪地系提供嗰个嘅房屋供应啦？已经有其他可以取代咧？ 其实咧当。如果睇翻成個計劃咧，由可能2018年嗰時提出，即係有個 idea 啦，到今日其實係好多波折嘅。呢、這個波折咧係本來唔使發生嘅，因為你基本上你公屋計劃，如果你係真係 你從一個提出嘅計劃去立法會討論，跟住攞撥款，即係做 engineering studies， 其實係講五六至八年咁嘅時間。但係成件事而家拖咗咁耐，其實都未完成嗰啲程序，係啊。咁所以見到係有，似乎係有一啲真係背後有啲角力喺度發生緊咯。而這件事呢樣嘢咧係。真係我覺得是 buy in time 嘅，即係買緊時間嘅，有即係有一部分可能佢有咁嘅資源去做一啲嘅即係遊說工作啊。咁你見到係依幾日係突然間出現咗咁嘅即係啲動作㗎。你見到又有啲即係可能記者招待會啊，咁有時有啲貓頭鷹出咗嚟啊，咁樣係啦。咁所以你見到係有一啲背後有人有資源去咁樣做，而你見到政府真係好似因為呢樣嘢咧而。拖慢咗成個進程，咁你諗下，其實九月已經收地啦，咁收地嗰刻，其實你仲未決定個用途，咁呢樣嘢係咪會令到之後有一啲嘅，即係另外有啲嘅發展咧，會令到我擔心，明唔明？即係令我市民去擔心，會唔會係你政府係未決定用，喂，寫得未決定用途，即係你未決定啦。 嗯，所以買時間係啲咩？我都想你講一講呢個點。 即係譬如話，咩意思？你有其他嘅，即係政府講得佢而家係需要交數嘅。佢有個長遠房屋嗰個計劃，嗰、那個策略咧係要有個供應短中長期供應嘅。咁如果你依一刻有一個萬二個單位咁顯著一個嘅數量係可能係變得唔確定嘅，咁你咪政府係需要喺短期之內搣咗個數啊，佢就要揾其他地方噶啦。咁你當你揾到其他地方真係確定到啦，可能真係然之後你再走去滅村啊，可能真係好不幸丙剛中咗招嘅，嗰度係有人住喎，嗰度係活躍農地喎，咁嗰度犧牲年啦，跟住你攞到笪地啦，咁跟住我咪唔使攞高爾夫球場啊，即係其實嗰係有人的而且確係咁樣諗緊嘅，咁但我又諗下個代價係啲乜嘢咯。即係我哋之前都花咁多年時間，又做曬環評，做曬呢樣嘅，即係嗰啲城規程序過曬啦，你又要重新再嚟過，係啦。咁你冇咗，你個單位係拖慢咗供應嘅，因為而家政府要搣數啊，要揾啲咁嘅，即係補翻個缺口啊。咁呢個係我覺得即係頗為自私嘅行為，其實。 嗯嗯。剛才講到丙岡嗰個嘅鄉議局嘅建議啦，咁就話喺高球場附近嘅丙岡村一個荒廢農地啦，起九棟三十幾層至到四十幾層嘅大廈啦，可以話供應到萬幾個公營房屋單位啦。咁我見到鄉議局主席劉業強就話，丙岡推展建屋計劃有可能啊，仲快過高球場嘅，就話可以為本港提供中短期房屋供應嘅。呢個回應下你。 唔得，第一樣嘢佢唔係荒廢農地，鄉議局佢作為一個即係新界嘅代表，佢有冇落過現場睇？我就落過現場睇嘅，農地好活躍嘅。啊，你就算冇去過，你睇衛星圖啊，活躍農地嚟㗎。呢個第一樣嘢，佢唔係荒廢農地，佢係全香港最最質素最好嘅農地嚟㗎。丙岡係出咗名係香港嘅靚農地嚟㗎。咁如果佢講個荒置農地，我唔知道全世界仲有啲咩農地咧係唔荒置。啊，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咧嗱。就我咁講啦，係都有提過係重新做環評，重新做一啲嘅城市規劃程序。 嗯， 仲加多一樣嘢嘅就係咧，因為丙岡佢選址嘅位置其實係古蹟辦咧係定為一個叫做具考古潛力嘅地方嚟嘅，係啦。咁所以咧，佢要額外再睇下地底有啲乜嘢，即係有啲咩古蹟喺下面嘅，即係可能有啲我哋未知嘅嘢下面，咁就要做古蹟勘探嚇。咁所以咧。佢所有嘢都唔及呢個嘅，即係仲有一樣嘢收地，因為高爾夫球場唔需要收地㗎，佢係自動到期嘅，坐喺度就有地㗎啦。九月嗰陣時候，咁喺丙岡嗰度，你要簽嘅編寫嘅收地過程要做，即係凍結啦，又要走去即係諮詢啦，咁又要過一個即係罕見嘅程序去收地啦，諸如此類。其實你個時間點會快啲啊？ 嗯， 一定唔会噶，系啊。 OK， 好，唔该晒黄少雄，同你倾到呢一度先。黄少雄咧就系本土研究社成员，头先一路讨论紧咧就系讲紧规划署咧向城规会交嘅文件就建议粉岭高尔夫球场、粉锦公路以东打算起公营房屋用地。嘅呢笪地啦，就暫時修訂為未決定用途。咁我講一次啦，佢嗰個原因咧就係話 發展局都支持呢一個嘅做法啦，就係以便土託處咧同埋相關部門咧跟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早前獲批嘅附帶條件，包括檢視房屋發展嘅佈局設計啦，等等，咁亦都話以及要向咧環保處處長咧交有關嘅報告嘅咁。根據政府嘅發言人嘅回覆咧，都佢提到話，正如政府早前多次指出咧，不論城規程序進展如何。粉錦公路以東所有32公頃用地的短期租約將會在今年8月31日屆滿，政府會在9月1日將按計劃收回的。現在談到這裡先聽一下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雙薪家庭是指夫妻兩個都要外出工作，而他们都知道努力抚养孩子同时又兼顾生涯规划并不容易的。特别当孩子出世之后，一方通常就要考虑放弃工作，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决定呢？但是双薪家庭进化论的作者珍妮佛对双薪夫妻提出这一类的议题，他是有更长远的考虑的。 作者以一个为期5年的研究计划为基础，访谈了超过30个国家130对双薪夫妻生动而真实的故事，感性地呈现了伴侣双方如何以更深层的心理支持达到相互理解，共同克服挑战。 作者发觉双薪夫妻从开始交往到退休都会经历3次大的转变。 一是蜜月期之后，两个人如何将忙碌的生活和照顾年幼孩子之间取得平衡。二是中年危机，夫妻如何克服中年的巨变，迈向新的开始。最后就是空巢期，当夫妻面临体力迟缓、退休在即、未来充满着未知的阵，应该怎样相处？ 作者以一个简单的问题展开研究的序幕，双薪夫妻要怎样能够成就彼此的爱情和事业呢？以为婚姻早期先有问题，后来发觉其实每个不同阶段都有挣扎，都需要工作和家庭婚姻之间的调适配合。作者更加将问题直指关系的核心。 面对蜜月期的转变，夫妻要商量的是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难题。步入中年期，夫妻要问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进入空巢期就要问现在我们是怎样的人。 能够诚实回答这些关键问题，有助夫妻避免遗憾，成就彼此的爱情和事业。这本书特别适合徘徊在工作和婚姻十字路口的夫妻选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双薪家庭进化论》，作者珍妮佛·皮崔格里尼，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系生蛇，俗称生蛇啦，或者叫带状疱疹病毒啦。咁有研究就话，香港人如果喺即系冇广泛接种疫苗之下啦，究竟患上即系生蛇嘅情况，究竟有几咁严重啦？或者用一个疫苗嘅预防方式，又可以点样咁有效减少到生蛇嘅个案咧？或者相关啲后遗症咧？咁，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曾其恩医生，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曾医生，可唔可以讲下？先讲下先，生蛇其实系一个乜嘢嘅病咧？即系我哋就知道叫做带状疱疹病毒啦。即系实质系啲咩嚟嘅咧？又 其实生蛇咧就最主要咧就系我哋细个时咧，即系我哋每个人咧都可能有机会经历过出水痘嘅。 嗯。 咁其实出水痘咧就系啲带状疱疹病毒影响咗我哋孩童时候嘅。咁當嗰個水痘咧就即係好翻之後咧，其實咧相關嘅病毒咧佢其實係會潛伏咗喺我哋啲神經線度嘅。咁當我哋大個咗之後咧，抵抗力即係開始慢慢薄弱啦，或者壓力大啊，工作唔夠即係好繁忙唔夠瞓嘅時候咧。其實就有機會咧，潛伏咗喺呢啲神經線上嘅大腸包疹病毒咧，就走翻出嚟。走翻出嚟嘅時候咧，就會形成咗，即係可能喺皮膚上咧有啲嘅小水泡啦，或者痛啦， 咁通常係單邊嘅，無論喺我哋身軀又好，或者喺我哋面部又好，咁所以咧就形成咗係生肥啦。咁所以依部分咧，其實咧即係全香港咧，我哋有統計過，即係譬如三十九歲以上嘅人士咧，其實有97% 嘅人係生過水痘嘅。 即係換言之，其實冇生過水痘就唔會生蛇，係咪咁？ 冇錯。如果佢從來冇生過水痘的話咧，佢就唔會生蛇。但係咧，佢仍然有出水痘嘅風險。咁但係好多時未必會知嘅。咁點樣知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你揾你個家庭醫生咧，去抽驗你身體上有冇一啲即係我哋講緊水痘即係大狀疱疹病毒嘅抗體。如果你有的話咧，即係話你以前咧係出過水痘。 OK， 咁有冇啲话咩人，即系除咗话出水痘系其中一个条件啦，咁仲有啲咩叫高危人士系容易生蛇嘅咧？有冇啊？ 正如我讲咧，就香港有好多人咧，其实都出过水痘，即系话佢曾经接触过呢种嘅病毒啦。咁大部分高危一族咧，都系讲紧啲长期病患者，譬如我哋讲紧三高啦，糖尿血啊、胆固醇啦、心脑血管疾病啦。慢性嘅肺病啦，同埋咧就係、是，譬如你本身有即係而家進行緊啲免疫治療啊，譬如有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啦，有癌症啊，用緊啲抗排斥藥啊，我哋不可不提就係新冠啦，因為其實新冠咧嘅患者咧，其實都屬於高危一族，腎病嘅病人啦，艾滋病患者啦，壓力其實咧不可忽視嘅，因為研究展出啊，壓力。越高咧，你越有機會生蛇。咁所以呢部分咧，我諗大家要注意。 所以你哋今次研究係咪都針對呢啲高危人士有啲咩發現啊，或者啲咩建議俾佢哋嘅？ 其實係啊，因為中文大學咧，其實佢哋做有一個本地嘅數學模型嘅研究咧，佢發覺咧就係話，如果喺沒有即係一啲廣泛接種嘅情況下咧，即係香港人咧就尤其是高危一族咧，每七個人咧。就有兩個人生蛇，每20個生蛇嘅人士當中就有一個人咧出現生蛇後嘅神經痛啊，同埋每100個確診者咧就有一個咧佢生蛇咧可以上眼，咁所以咧變咗咧依個係一個都幾重要嗰個數據。咁佢哋另外咧透過依個咁嘅數學模型推斷咧，就話有接種一啲疫苗啦。講緊當然係預防生蛇嘅疫苗咧，咁係能夠大大減低咗即係出現生蛇啦，同埋佢相關嘅併發症。 疫苗嗰、那個，我想講下即係其實而家係咪已經有呢啲疫苗啦？點樣減低到啦？同埋我都想知有冇話即係人口老化，其實預計其實香港嚟緊生蛇嘅個案係會越嚟越多，會唔會係咁樣嘅？ 冇錯，因為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意識得到咧。即係香港同其他西方國家都係一樣咧，人口老化將會係各地各國政府咧要面對一個好棘手嘅問題。咁我哋睇到就係踏入50歲打後咧，其實咧我哋嘅免疫系統咧就開始轉差。咁其實喺嗰陣時咧，生蛇嘅風險咧亦隨之而增加。咁所以我哋估算咧就係話如果生蛇嗰個情況，係即係喺咁嘅情況下出現的話咧，咁我哋相信咧，即、就、係、是、對醫療嗰、那個負擔咧，或者醫療系統嗰個影響咧，其實會越嚟越大嘅。 頭先講話疫苗嗰、那個，究竟而家有冇喺香港咧有一啲即係處理生蛇嘅預防嘅針嘅咧？或者香港人如果有嘅話，係即係打嘅人啊多唔多嘅咧？又 我哋不嬲都知道係有疫苗嘅，咁以往咧就有啲我哋叫做減活疫苗啦。咁但係佢嘅唔好處咧，就係佢始終係一啲減活咗嘅病毒。咁咧同埋咧就係、是、只係適合一啲即係冇一啲免疫系統疾病啊、癌症嘅人士咧去用嘅，同埋佢一定要50歲以上，效果咧就大概14% 保護率。即係我哋講緊10年內嘅保護。 14%算唔算低啊？就咁聽。 相對算低嘅， 係咯。 咁而家有啲新式嘅重組疫苗咧，就係、是、用病毒嘅某一啲嘅抗原咧，再加埋一啲阻劑咧，去幫助市民咧去預防呢啲咁嘅生蛇嘅個案。嗱、個好處係咩咧？依種新式嘅咧，就係、是、即使你免疫力低，用緊抗排斥藥啊、類固醇啊，或者你接受緊癌症治療咧，嗱，依啲咧嘅疫苗咧都仍然可以用。 舊式嘅就唔得。同埋咧，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個保護率啊，喺十年內嘅保護率咧係達至接近九成。咁所以變相咧，點解中文大學佢哋都想嘗試去推算啦，即係話如果有咗呢啲新嘅咁好嘅預防藥物嘅時候咧，咁會點樣幫到整體社會咧？其實佢哋都睇到咧，就話用較新式嘅疫苗咧，咁其實係可以即係預防到生成個情況去到點咧？ Okay. 就係每七個人咧就可以預防到有一個啦嚇。 但我都想搞清楚，即係究竟無論舊式又好，新式又好，呢啲疫苗喺香港有冇得打嘅咧？定係俾錢都冇得打嘅咧？ 有 嘅， 有嘅。 幾貴嘅？一般人點打？點打？ 而家暫時嚟講，新式嗰啲嘅疫苗咧，佢哋講緊差唔多3000蚊港幣到啦，就一針。咁所以嗱，佢就一定要打兩針嘅，第一針同第二針要起碼相隔兩個月。咁所以咧，個即係價錢都係昂貴，咁所以點解即係我哋都希望，即係如果喺不久嘅將來咧，如果政府覺得喺即係嗰個醫療負擔嗰方面係能夠的話咧，其實我都希望可以俾到廣大市民有某程度上嘅資助，同埋分階段去推行呢啲對整體嗰個市民嘅健康咧，會有帶來一啲嘅幫助。 好，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啦，講到佢哋有一個研究啦，關注到有關於生蛇嘅情況嘅，即係俗稱生蛇就係帶狀疱疹病毒咁佢都話有一啲嘅人士係特別容易嘅，譬如一啲年長人士啦，啲免疫力弱嘅人士啦，喺壓力大嘅時候啦，如果你本身係有生過水痘咧，都有機會係生蛇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講下外面氣温，外面氣温29度，相對濕度84%，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今日11:09。